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咁样呢就讲返古代嘅爱尔兰呢，其实有五个王国㗎喎、北面一个叫 Ulster， 中间叫 Meath， 东面嘅叫 Leinster， 南面呢就叫做 Monster， 西面叫做 Connaught。 咁但係佢哋之间就斗得好紧要呢，但係呢有一个紧要嘅呢，就即係而家讲后嚟点解係英国统治呢，就係话其中东面嗰个 Leinster 王国呢，因为唔够其他打，佢竟然呢就去求救兵，好求唔求就梗係求东面嘅英国。英格蘭，英格蘭嗰個皇帝啱曬啦，你嚟啊求我，好我幫你。點知一幫佢之餘咧，就統治埋曬你成個，咁啊陰公啦。咁啊愛爾蘭之後咧，就已經係被英國統治啦，就統治咗咁多年啦。咁頭先我話講大文豪啦，嗱講個 James Joyce。咁原來我哋喺多柏林住嗰度咧，嗰啲 service apartment 咧，一行出嚟冇嘅咯咧，就見到個 James Joyce 嘅銅像啊，哇幾開心啊！即刻同佢合照啦，係嘛？咁另外一個即係大文豪咧，就係呢一個嘅蕭伯納。呢、這個 George Bernard Shaw 小伯納。咁另外一個呢就係、劇作家王爾德 Oscar Wilde， 全部都係愛爾蘭人。咁但另一個呢就係、1923年攞諾貝爾獎嘅就係、叫做 Yeats， 就 YB， 即係個 initial 就 YB， 然後呢就 YEATS 嘅。咁呢個呢可能大家比較陌生啲啦，但係佢係愛爾蘭呢就嘅國寶嚟，因為佢攞諾貝爾文學獎，佢係詩人嚟嘅。咁我去到 Kinnaly 嗰個小鎮呢，就忍唔住喺啲禮品店呢就見到有一本書叫做 The Pocket Guide to Yeats， 哇，硬皮精裝，圖文並茂，只賣4.99啊！咁於是咧，都知我忍唔住，即刻買咗。咁啊，後嚟喺度自駕遊喺車上面咧，睇下睇下就好快睇完啦。咁啊，亦都讀咗佢好多詩啦嚇。咁、呢個都係一個收穫嚟嘅嚇。咁、當然佢嘅詩都係用英文寫嘅。因為其實嗰陣時英國統治底下咧，大部分都用英文噶啦，即係用基力嗰啲其實係好少噶啦。好，因為時間關係咧，冇辦法啦，我哋即刻要跳去挪威啦。即係雖然愛爾蘭仲有好多嘢好值得講，咁啊挪威咧當然係我第一次去嘅叫做即係北歐國家啦嚇 ，Norway。咁我哋只係去咗兩個地方啫，就冇去到首都。首都就叫奧斯陸 （Oslo）。咁但我哋去到咧叫做 Bergen。一個叫做 Ellison 嘅兩個地方，即係沿海嘅。咁當然都感受到都係挪威嘅風光啦。挪威嘅人呢就唔係 Celtic 啦。挪威嘅人，你估係咩人呢？就係我哋後面嗰架船呢，同埋佢哋戴嗰啲帽呢，有鋼盔，然後有兩隻角嘅。有兩個我戴鋼盔有兩個角，就坐呢啲咁嘅船啊，就佢叫 long ship 嘅。哇，其實佢哋係非常之出色嘅航海家。有人話呢，其實佢哋一早已經去咗美洲啊，都唔係有人話，即係考古學都證明㗎啦，係早過哥倫布好多啊。哥倫布1492年呢，其實係晚近，原來呢喺北面呢好早已經歐洲人已經去到北美㗎啦。咁但係呢，當然佢哋有殖民地啦，喺住啦，但係就冇話真係一個永久性即係喺度開始散業。咁嗰度係咩人啊？ 嗰度 叫咩人啊？ 係咩人 咧？維京。 維京人。 維京。就係維京啦。所以挪威人其實包括埋冰島喎。所以咧，挪威同冰島咧都係維京人嘅後代。所以維京又唔同蓋爾特啦。Celtic 係一款嚟嘅。咁維京咧當然咧佢又係哇，即係曉勇善戰啦，個打仗又好叻嘅。咁航海又好叻嘅，但係佢就苦寒之地啦，即係喺北方啦咁樣樣。佢曾經威過一段時間嘅，即係差唔多一個 Viking Empire 咁嘅。咁但係即係後嚟咧就衰落啦。咁有一段時間原來咧丹麥好勁喎，你佢估唔到喎。丹麥係一個王國嚟嘅，後嚟就俾丹麥打敗咗咁樣樣嚇。咁但係咧挪威人咧而家咧又係啦。如果你打開個地圖或者地球儀咧，應該嚇咁睇下挪威嗰個國家，佢狹長型嘅。即係佢係嗰個羊頭嘅，即係最西邊同埋北邊咧，合長型面積都唔細嚇。咁但係佢個人口係幾多咧？原來咧，佢個人口咧，我有抄到，我睇睇先嚇，係500成個國家喎，係只不過係527萬嚇咁樣咧。但係所以佢係屬於又係地大人稀啦嚇。咁佢又有好多森林嘅地帶，咁所以咧當然就係。村上春樹嘅最出名的一本書叫咩？ 就叫挪威的森林。 係冇錯，就叫挪威的森林啊，係嘛？咁樣咧，雖然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嚇，文學名著，我本書就冇睇過，但係電影有睇過啊。咁就我都覺得係真係唔錯嘅。咁但係挪威，我哋今次真係去咗森林嘅。Bergen 咧，我哋就坐纜車上山，就睇翻落嚟嗰個城市嘅風光都好靚。咁又去咗個魚市場啊，食下海鮮啊咁樣。不過我就比較失望，因為又貴，但係就又唔係咁好食。 咁但係咧，佢亦都有一啲嘅傳統嘅叫做聯合國嘅文化遺產，就係、是、以前嗰啲嘅木屋啊咁樣嘅幾層嘅咁樣，有啲類似亭台樓閣，但係有啲咁啊，即係長廊啊，或者有啲半空嘅走廊，咁睇上嚟都幾得意，幾過人嘅。咁啊，呢個就係挪威啦。但係咧，我哋去到 Ellison 嗰度咧，就 join 咗個 day tour。咁啊 ，day tour 就好啦，因為佢就真係用個大旅遊巴咧，就載你入山嘅山區，而且去到啲海拔比較高嘅地方，就入個森林。咁咧就特別要講一樣嘢，其實喺呢個維京嗰度咧，或者係成個北歐咧。佢哋係有個非常之深厚或者好豐富嘅一個神話嘅傳統，即係 mythology。所以我哋喺西方咧，成日聽啲神話咧，大家聽得多就係古希臘啊嘛。咁、當然佢係好豐富啦，古希臘嘅神話係嘛。但係原來喺古希臘呢個體系之外咧、第二個最勁嘅咧就係北歐神話啦，係北歐神話。北歐神話咧其實係好多神嘅嚇。即係其中一個 Odin 啦嚇，但係另外一個咧就最近，因為你知啲美國佬啦嚇，即係畫到冇又好畫，拍到冇又好拍咧，就嗰個 Thor 啊、嗯，知唔知咩？ 我有聽過嘅呢、這個 雷神啊，嗰、那個大隻佬咧，就係揸住個大錘周圍去，就叫 superhero 啊嘛，即係嗰啲 comics 啊，即係美國連環圖嗰啲啊嘛，拍到蝙蝠俠啊、超人啊、蜘蛛俠啊、乜乜俠啊俠，拍到冇有好拍就拍到雷神，係嘛揸住個大鐵錘周圍揼嗰、那個咧，咁其實 Thor 當然就係北歐神話入面嘅。好出名嘅雷神啦、 就真係揸住鐵錘， 真係揸住個鐵錘㗎。佢揸住鐵錘就係、是，因為你打雷就係佢原來話打鐵。其實即係話點解會咁響咧？原來就係天上面有個打鐵嘅鐵像、每次一打鐵咧，佢就哇震天價響咁樣啦嚇。Thor 啊嘛，就喺呢度。好啦，咁樣咧就北歐嘅神話，但係佢嗱嗰個係正統嘅神話嘅體系啦。但係仲有好多民間傳說，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咧，就係嗰啲叫做巨怪啊。或者嗰啲係山中巨怪，咁原來咧，即係北歐人咧，就當然其實北歐後嚟都信咗基督啦，係嘛？咁啊信咗基督，但係佢係屬於好得意嘅喎，北歐咧佢係屬於基督教，就唔係天主教嘅。嗱，其實歐洲大陸咧就大部分都係天主教嘅，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東歐啊，當然東歐有部分係東正教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基本上都係 Catholic 噶嘛。但係英國就係特別唔同啊嘛，就係、是、聖公會係基督教。但係原來北歐都係基督教，但係北歐基督教咧，佢梗係唔係聖公會啦，佢就係咩咧？係路德會。係 Lutheran 嘅叫做，即係嗰個教派啊，即係成個北歐都係路德會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其實好多民間嘅咧。佢係雖然係表面上佢係基督徒，但係佢哋好多人咧仍然你可以話都幾迷信啦，仍然都係信一啲以前嘅啊嗰啲山林嘅樹妖啊、水怪啊咁嘅嘢咧。咁其中一個佢哋最中意嘅，當然其實佢哋亦都知道迷信嘅，但係而家信冇所謂嘅，吸引遊客啊嘛。佢哋真係喺好多遊客嘅地區啲樹林面咧做咗呢啲咁樣嘅巨妖嘅像咧，係等你去影相嘅。咁佢嗰啲嘅英文叫咩咧？其實佢應該係挪威文啦，挪威佢自己有文嘅，但係即係都係咁串啦，就 TROLL 就叫 troll。咁你去到咧，所以我哋嗰個 day tour 咧，去到好多地方咧，都見到呢啲咁樣嘅雕像啊，其實好醜怪嘅，啊個鼻又好長嘅，嚇、嗰、那個面目咧都幾猙獰下嘅，但係有時咧又好即係你可以話可愛又得啊，但係咧就有時大肚腩啊咁樣樣，腳又短啊，手又長啊，又揸住啲木棒啊，頭髮又蓬鬆啊咁樣啦，係嘛？咁樣咧，但係佢就話係住喺森林入面咧，就係、是、同人咧係人凡間世界咧就係、是、隔絕嘅。佢哋唔鍾意同人來往嘅，但係有時呢唔好彩呢，你闖入去呢佢會捉啲人去食㗎喎，食人怪。咁佢呢即係佢即係體型係大過人類好多嘅、即係可能有成即係起碼三米咁長下高啊咁樣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如果佢要捉你呢，你都走唔甩㗎啦咁樣，係咪？咁嗰啲叫 troll。咁其實英國都有類似嘅一個叫做食人妖或者食人魔嘅，但係嗰啲叫 Ogre， 就係 O-G-R-E。O-G-R-E 嚇，咁但係佢呢個咧就係北歐獨有嘅一個傳說，所以我哋嗰度去到咧見好多，咁啊忍唔住梗係啦，做遊客梗係要拍下照啦咁樣。佢話北歐咧其實係一個好環保國家，大家都知啦。但係一樣嘢大家可能唔知嘅咧，其實佢係輸出石油嘅，原來佢係有石油嘅，同埋係佢離岸嘅地方咧、但係佢自己唔用喎。 但係多唔多㗎？ 又唔係太多，當然即係其實講起比起中東，比起中東嗰啲，梗係即係凹痕咁多啦。咁但係對佢國家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財政來源。但佢自己又唔用嘅，佢自己點解咧？佢係主要係用咩咧？係水力發電。 因為佢原來個水力資源係好豐富嘅，因為佢嗰啲山村好多啦，啊，即係啲山比較高啦，啊，又有河流啦。當然佢最出名嘅咧，可能大家都即係讀中學地理都讀過，叫 Fjord。Fjord 咧就係 F J O R D。Fjord 咧其實就係以前喺冰河時期啦，好多嗰啲冰川咧嚇嚟去呢，這個磨蝕嗰個地形咧，係嗰個侵蝕啊，咁然之後帶嚟個冰川退卻咧，就剩翻好多好狹窄嘅海灣。就叫 Fjord 啦，好狹窄嘅。咁但系咧，我哋今次就因為我哋架船就冇話特別，我哋停咗呢兩個站。但如果你要睇一啲 Fjord 咧，你要另外 join 啲 tour 咧，就坐啲細船去。我哋又冇 join 到咧，咁所以就冇話一個好深刻嘅去深度遊嚟睇嗰啲 Fjord。但我就十年前我哋去阿拉斯加都睇過類似嘅嘢嚇，咁所以都唔係話太失望。咁但係總之咧，大家記得 Norway 最出名嘅地形咧就係 Fjord。好啦，咁於是咧當然佢個漁業係出名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咁我哋要講翻少少咧，就係冰島先講冰島，因為驚唔夠時間咧，蘇格蘭唔講就算啦嚇。即係當然你話要講都好多嘢講，咁但我相信最多人有興趣就係冰島啦。嗱，冰島就講啦，冰島咧其實佢個人咧就係維京人嘅後代嚟嘅。嚇，咁但係當然佢哋而家都已經係完全即係捨棄曬維京嗰陣時嗰啲啦，即係當然咧有啲人就係話維京係海盜啊嘛，嚇，咁所以你知道咧美國派嘅太空船第一次登陸火星嘅咧就係叫 Viking 啊，1976年就美國立國200周年啊，但係嗰個 Viking 咧嗰陣時咧，我記得啦睇好多中文嘅啲傳媒報道咧，佢都有兩個譯法㗎。一個叫維京號太空船降落火星1976，但有啲叫海盜號太空船，即係抵死嘅，因為啲人就當咗 Viking 就海盜啦， 係 嘛？咁當然啦，你而家問嗰啲冰島人啦、挪威人啦，佢梗係 call out 嘢啦，佢梗係覺得我亂邊係海盜啊咁樣樣，我唔係海盜嚟㗎，係嘛？我又打魚啊，我又種識得耕種啊咁樣樣㗎。咁但係其實以前歐洲嗰啲都係你搶劫我搶劫你㗎啦，個個都係英國人唔係海盜咩？係嘛？蘇格蘭人唔係海盜咩？個個都係海盜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樣咧，但係而家冰島咧。嗰、那個面積，同愛爾蘭差唔多，即係都係等於台灣嘅兩個又多。人口幾多呢？嗱，我而家打個關子，因為時間差唔多咧。嗱，大家你諗下，究竟冰島作為一個獨立國家，有幾多人口嚇？好，翻嚟繼續。